好啊。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阿弥陀佛。好啊，那你们有练习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们已经有说明，是来了解常相。常相不是任何的人物，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还是中心的，不是特别你，不是特别他。对象那个在入定的时候，对象就是为你代表一切众生，破坏先知就是破坏，哎，你的分别，我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如果你这样了解，才能够去真的想，真的想就是一切众生，在一切众生里面，其实没有分别，因为一切众生谁都不能够思维，我们不会有一切众生有那么多种，你没有办法思维，所以一切众生是抽象的，不能够去什么具体的想。如果你有在第一阶段思维之地为金字塔，那你思维一切众生无量金字塔在四方里面，你有思维之地为金丹，一切众生变成金丹，你有思维之地为夏格林，那一切众生变成夏格林，那一切众生，昨天我们有研究在知境里面，就是长可见的、不可见的、长的、短的等等，细的、粗的。现在另外一种分别在活的那个知心观的修行的传统里面，一切众生的所缘归纳变成十二个所缘，十二个所缘包括在里面，好像在至今我不知道是多少所缘，好像是十一个，还是也是差不多十二个，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远的、近的、细的、可见的、不可见的，那来让你了解在一切众生的所缘有分别跟无分别融化在一起，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是特别顺那个般若，所以它是一种特别的强定。般若在般若的境界，有分别跟无分别没有什么矛盾，在有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有分别，所以我们已经有提到昨天，所以般若的境界是色受想行识变成无量，因为这个道理，无分别对有分别没有障碍， 有分别，对无分别没有障碍，这是般若的境界。嗯，了解。那现在那些论师他们归纳一切众生为五个无分别所缘，七个有分别所缘，在那个五个无分别所缘包括也一切众生，在七个有分别所缘也包括在里面的一切众生两个，所以一切众生是有分别的跟无分别的，无分别的不障碍不足有分别的，有分别的不足无分别的。嗯，了解。 你再讲一遍好吗？ 全部 不是刚刚有分别， 有 最后两句话， 有分别不障碍，有分别的分别不障碍，无分别 互相都不障碍， 互相都不障碍。那第一无分别的所缘，无分别的所缘是第一萨贝萨达，萨贝是一切，萨达他们翻译平常有情，一切有情。现在如果你们参考清净道论，清净道论是说明有的时候翻印度的论师，印度的哲学家特别喜欢研究语言，语言跟哲学很有关系，语言， 语言， 其实语言跟哲学很有关系，所以如果要修菩萨道，一定要除了内哲学，就是修心跟修心有关系的境界，要学身，就是身就是语言，要说学身命，要说因命逻辑，逻辑也都跟语言有关系， 逻辑是什么？ 逻辑， 逻辑不知道， 生命， 生命是语言，语言是 生命，生命 无名，无名菩萨要学，哪一个无名？那阿迪亚特米卡维迪亚，那 音的声音， 对对对， 阿弥陀佛，不简单呐， 懂了。 哪一个无名无名菩萨，无名，第一是阿迪亚特米卡维迪亚，阿迪亚特米卡维迪亚叫做内名，然后 生命， 然后没有错，好啊，你们有学很好哦，现在要继续，这是很长的过程，全部都需要学菩萨道。那萨达，依照清净道论的作者是从梵文的根本 such 叫做执着。有情是因为执着， 有轻就是执着，有收有收所以执着，没有收那就不执着，就解脱了。嗯，灵那什么？其实灵那世界为真的。嗯，因为灵那世界为真的，所以所以受有烦恼。嗯，所以有有情就是还有执着的众生，还没有解脱的众生。嗯，就是这个道理。sabbe satta sabbe pana， 那第一也是一般的，在轮回里面所有的众生都有执着，所以他们是有情。嗯，第二在欲界，不是世界无世界，在欲界里面自性观是特别，我们有说明观理。欲界的众生，在欲界所有的众生都有呼吸。所以萨贝巴纳七梵文叫做巴纳，巴利文巴纳。在欲界里面，因为所有的众生在欲界都有身体，都有四大比较粗，我们的四大很粗，所以天人不做我们的朋友。他们我们臭不得了，好像曼沟为我们臭不得了，我们为天人臭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那个司法太粗。那以前的人好一点，他们还能够跟天人结婚，现在已经我们污染那么厉害，天人不会跟我们结婚。好啊，那有身体跟心在一起呢，在一界里面一定会有呼吸有气。那结果也是保护其实一切众生在里面。一切有气的还是有呼吸的，sabbe satta sabbe pana sabbe bhuta， bhuta 的意思从梵文的根本部 bhavati 就是一切有出生。一切出生的我们都有出生，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出生我们不是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也包括在里面一切众生。sabbe satta sabbe pana sabbe bhuta sabbe pugala， pugala 宣章有的时候也翻译为布德伽罗，对不对？布德伽罗，布德伽罗的意思就是什么？布德伽罗的意思就是 individuals， all individuals， 有心可的。怎么翻译 individuals 成好中文？ 有性格的， 有性格， 独立个性， 有个性的，独立个性。在英文 individuality 叫什么 ？personality， persona。拉丁文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年纪我有说明，我有讲过。 那我们的这个 personality 就是占因我们的 gender 我，因为我们相信 personality， 我们看不到 gender 我，所以很多烦恼。那两个众生都不会一样，我们已经有讲过，对不对？连如果研究，科学的研究，连两个老鼠不会完全一样，都有不同样的差别。所以，即舍论是教。karma ja roga vaichitryam 什么意思？在 variety 多种在世界里面都是衍生的。 什么生啊？ 不同样的。我跟 Peggy 不一样， Peggy 跟 Charlene 不一样， Charlene 跟 Sherry 不一样，也在佛教也有 Satta Vijnana Titi， 那个不是重要，变成太复杂这些。不过反正那些在一些众生种类是一样的，一样的相，一样的心状，一些是不同样的，多半反正是不同样的。所以为什么要重视众生？因为每个众生有他的不同样的个性，这个个性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就是他的业过来的。科学里面叫遗传的，佛教里面叫业生的，其实是意思是差不多。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在比较容易了解，在无分别里面分别，在分别里面无分别，都是一个力量也。那最后阿达巴瓦巴亚巴那，阿达巴瓦巴亚巴那，一切阿达巴瓦巴亚巴那。我们佛教里面不相信我，对不对？我巴利文叫阿达，那还是有我，在世俗地还是有我，我不会叫沙林你那个前面的乌云来，对不对？还是要叫他沙林。所以怎么教那个沙克林的阿达，教他阿达巴瓦真相叫做阿达，所以一切有真相叫做我就是无因，这是佛教的语言，不能够直接说我，就是阿达巴瓦巴亚巴那，巴亚巴那的意思是包括概念叫做我，一切有我们可以叫做我， 就有我的特征， 一切由我们可以叫做我，他们没有真的我，他们有无因，不过我们叫他们为我， 一切可以称为我的， 可以成为我的 OK 好啊，不容易翻译，但是 直接说无取 运 呢？ 你问了，那个亲近讨论的论是，阿塔巴瓦巴利亚巴纳就是很好的语言，难翻译。巴利亚巴纳 all included in what is called the self， 这样次翻译。What is included in self? Included in self is just a 无因。如果在世界里面看除了无因以外，什么东西呢？看什么？肚子、头上的角、乌龟的毛，等等。所以一切众生他们所叫做我就是无因，这个无因我们没有宣知，所以不自在，对不对？因为不自在，所以空，不属于我们的都要放下，对不对？夏丽，所以夏丽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夏丽不要紧，夏丽快乐，贝基已经快乐差不多了，那个都不属于我们，那快乐。好啊，那阿达巴瓦巴利亚巴那就是五个，无分别所缘，就是抽象的所缘，包括在里面一切众生，现在七个有分别的所缘，也在我们众生界里面三有特别重要，是三种分别，他们归纳其实所有的分别，为有智慧的人，不是为我们智慧不够的人。那第一就是分别依照什么？依照 sex 性，有女的众生，有男的众生，所以 sabba 开始从女的 sabba itio sabbe purisa，这是第一分别。所以我看什么意思，我要用东洋的自信看女的看男的，如果能够这样做，那在那个自心观不受烦恼，如果我注意那些女的相，女的注意男的相，那很容易变成什么 贪欲， 感觉跟心的颠倒。不是说 修自心观，我们不知道这个众生是你的，这个众生是男的，我们还是知道，不过不受烦恼。嗯，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众生你的众生还是你的，男的还是男的，嗯，不是模糊，他们的事法还是不一样。不过修自心观，虽然知道谁是男的谁是女的，不起烦恼。嗯，因为在分别里面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还是知道分别。嗯，这是般若。这个你的没有决定变成你的，男的没有决定变成男的，是业过来的。嗯，那第二分别是依照凡夫跟圣人。嗯，萨贝阿里亚萨贝阿那里亚。嗯，凡夫是谁？昨天我们已经有讲过，他的烦恼很烦。嗯，很观，圣人的烦恼减少。嗯，为什么减少？因为他有直接体会无我的境界。嗯，那他比较轻，他的烦恼的负担已经没有那么观。他有什么烦恼？下个令无事烦恼。昨天我有说，凡夫有无事烦恼。圣人只有有事烦恼，他知道是烦恼，不过他不知道，他不看我的烦恼。嗯，他只看烦恼而已。嗯，你了解，凡夫多半时间是想，哦，我，那个时候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对不对？嗯，他不看烦恼，他看自己。嗯，圣人不看自己，看烦恼。 所以这个烦恼跟自己没有关系。 那当然有关系。如果你的烦恼还是你自己会带，不是别的人会带。嗯， 不是，我说圣人是有事烦恼，只看有事的烦恼，可是这个有事的烦恼没有自己在。 烦恼就存在，不过我不存在。 烦恼存在。 嗯。如果烦恼不存在，那就解脱了。不过还没有解脱。 所以他能够觉得是烦恼，就是还是有被干扰到一点点。 那当然，他很敏感对烦恼。嗯，不过他有烦恼的时候，知道烦恼而已，那就不继续再烦恼。因为知道，这因为像这个烦恼是属于我，所以继续在烦恼里面。嗯，所以圣人的烦恼比较轻。 那师父，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是什么样子的烦恼是有事烦恼呢？就是 没有成无我。嗯，那就是无事烦恼。有事烦恼之。不看我，看烦恼。 那那么简单。 嗯，比如说 global warming。很担忧这个 global warming。 阿弥陀佛。 看到这个 global warming 的问题。 烦恼是在心里面，不是在 global warming。嗯？还不了解。 global warming 是个大烦恼。那不是你的烦恼，是你心里认为造成你的，造成你就嗔心出来，就是烦恼。 或者是忧虑， 忧虑啊，还不忧虑吗？ 但是 你不要说，但是我不瘦嘛。 但是如果你还，我们凡人没有证无我，就会认为啊，我好烦恼，这是我的烦恼，或者怎么样，就会一直去反应嘛，哈。 所以圣人说有国果无名，可是他烦过 圣人，不是圣人有。 圣人感觉到了烦恼，他一下下他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缘起的东西，不是瘦的人，没有瘦的人嘛，是这样子。 不是，是你比如说你公布完你的件事情，你不断知道起了嗔心、忧心， 但是你会去处理， 你处理 你会去想办法去处理。 想办法去处理就不是烦恼了， 但是你不会被他忧再忧虑到，你不会一直很着急。 可是处理不了啊， 你处理这也不用处理了，佛就是佛看着众生想救助众生，也没办法救助啊。 还是会尽量处理啊。如果是我想， 按照十一到七地广面解释，什么叫烦恼？就让你心就平静，那就叫烦恼。烦恼的定义，让你心 不对。我知道凡夫的烦恼我很多，我就想知道圣人的烦恼是哪一种烦恼？ 圣人没有烦恼，他 有啊， 他有烦恼，他有烦恼。现任 那是初我善、二我善、三我善， 三 果 都有烦 恼。那是他的我见断了我见， 他已经断了我见，没有我见。 对，他没有我见。 因为没有我见，所以他的烦恼很轻。嗯， 就 是这个。 还是有我的随缘，对不对？就是还是有。 当然有。 他的具身烦恼，他具身烦恼还在，他分别我执已经断了。OK， 具身的还没断。 所以才会有一点点烦恼， 因为就像出国圣人，他贪，他贪什么？欲贪什么错？一叫他三个圣人以后是这样，那他还是有结果的，那他就这就是他的烦恼。 他没有我见，不过他还是执着我，执着我不容易处理，我见比较容易处理。 没有我见，可是会执着我，这不是很奇怪吗？ 嗯，一个我有两种，一个分别我是一个具身我。 具身我没有错，他很好。 他学好多， 没有， 他 就 很上进。具身我是。 就是具身无名，很难处理。好，未来学，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全部学。佛教很宽，慢慢学。好啊，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凡夫跟 圣人，这是第二分别。 不是烦恼。 那第三分别是什么？第三分别是依照趣。佛教里面有五种趣还是六种趣？舍利哪一个？ 哪界、天界、人界、 兴趣的趣、 兴趣。 佛教慢慢学，不要紧，你现在没有抓住，未来一定慢慢抓住。先全部没有办法抓住，抓住全部就是抓住那个。勾勾的什么？ 它没有尾巴的狗狗的尾巴。嗯，这是专注天赋。嗯，那他一定会爆掉。好啊，那一切趣流还是五种趣，可以归纳为三种趣。嗯，第一是天然，嗯，sabbe deva。为什么叫 deva？ 因为 divyati 发光，嗯， 发光 就是 deva 的意思，天然的意思梵文就是发光的众生。我们都不够发光，所以我们不算天人。努力努力修行，那慢慢就会发光多一点。下个礼拜要发心，嗯，慢慢变成一点点像天人，嗯，七点点啊。那第一就是。有发光的就是天人，第二是 manusa， 嗯 ，sabbe manusa， 我们西方接第一人叫 Adam， 嗯，对不对？在印度第一人就是梵的儿子叫 manusa， 嗯 ，manusa 就是舒克，嗯 ，genitive。属于马努，我们都是属于马努，我们从马努， 怎么写啊？ 这是梵文。 梵文，那英文怎么写？ 英文，英文没有马努，他们英文有 Adam。 你去写雅班吗？雅班下 吗 ？We are。我们是阿当的孩子，嗯，上帝他赶阿当走从天堂，那现在我们到处跑。 白人的意思是不是？ 啊？ 是不是白人的意思？阿努。 Manu 是梵的儿子。 梵天。 梵天。他是在印度第一人，在欧洲的第一人是 Adam， 不过他很喜欢 Eva， 所以我们现在到处跑。中国是混沌地，道教有一个混沌，混沌他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没有舌头。 嗯， 然后有一个国王，他邀请他，嗯，跟他一起日本，嗯，做大宴会，是在哪里？在韩非子里面有，嗯，那个故事，列子里面也有。然后他安排很多种酒，很多种肉，嗯，他不要自己吃，所以他。那个钻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鼻子，他的舌头，那结果那个混沌隔天就死掉了。这是汉非子的故事，对不对？庄子里面也有，好像很多很他们很多种。那些哲学家都有提到，列子也有提到，嗯，混沌第一人，嗯，中国哲学很特别，第一人就不看不听，所以他一直快乐，然后又钻他的眼睛，那他就不快乐就死了。 哦，所以 所以皇帝， 所以我们 不是在皇帝前，是皇帝还 重点不是在皇帝， 皇帝 就是要当的那个蛇，对不对？ 好，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有眼睛，所以已经失掉了。好啊，在那个佛教里面有《中阿含经》，有《印德亚巴瓦那苏达》，有没有听过？印度亚巴瓦那苏达那个根修心经，中阿含经最后的经典，是一个大婆罗门的弟子来拜佛，佛问他你们的师父，他教你们怎么根的修行，那他说我们的师父教我们眼睛不看颜色，耳朵不听声音等等，那他说那如果是这样，那就瞎子修行最厉害，是不是？那他就不知道小孩，他就很惭愧，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后佛就说明在身教里面我们跟修行就完全不一样，下林说明在圣教里面我们怎么跟修行，那个很重要。 师父说 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我要鼓励你们读书一点，阿含经，那我变成另外一个题目，就我们讲不完，好啊。那第三个区，第一天人，第二人类，第三二区众生，二区 二区 二区 什么区？二区 二区二区众生有。有多少类？ 畜生、恶鬼、地狱。 师父，阿修罗算天人吗？阿修罗，有的时候算独立的区，有的时候算天人，他们也是一种天人，好啊。那三种分别其实归纳在众生界里面所有的分别，包括全部。昨天我们有讲过最重要的道理，修自性观不能够做例外，你修自性观为是无量心，是无量心，是无量心，因为包括一切众生，没有什么例外。如果有例外，那就是执着分别，所以练你如果你杀众生，有的时候杀众生是不能够避免的，连刷牙还会杀众生，还是要用自性观。 在这个情况下就其实心即是清净，嗯，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清净？如果使用自心观，自心观发达，那其实一定会发悲心，嗯，因为发悲心，所以不能够害，嗯，不能够害，因为没有嗔恨，嗯，这是自心观跟悲心观的关系，因为你没有嗔恨，所以你不害，因为究竟依照印度哲学，印度一切哲学，其实佛教也是属于印度一切哲学，究竟法就是不害，阿希姆萨，阿希姆萨是最高的法，Yoga 成就就是成就阿希姆萨，不害。所以那个是无量心的道理，不但佛教有，印度教一切传统都有。哪一个是最早期的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就是佛教的贡献，那个是无量心。不过所有的一切都有这个道理，究竟法是不害心，阿希姆萨，Yoga 的成就就是阿希姆萨，在萨勒卡苏达，萨勒卡苏达中阿含经第八经，佛是教真的禅就是不害心。如果你能够不害心，他就教他的弟子，你在修真的禅。 师父，我这个一切众生是只是指欲界的一切众生吗？还是有包括色界、无色界？ 都包括在里面。 都包括在里面。 不过我们已经有说明，欲界的众生才是最需要的修。那现在我们有说明所缘，那个所缘我们可以找到在哪里？在十方里面，所以这个自心观的磨练，你们可以想一切众生，我已经知道所缘是一切众生，其实不是，没有那么容易。你如果没有经过这种磨练，你还是不知道。所以怎么让那个一切众生的印象很深在心里面，多多联系第三阶段。所以找那些一切众生在十方里面，在十方里面就是东方，东方是前面，你不需要因为心的太阳起来在心前面，所以东方你闭上眼睛，东方是在你的心前面，这是也是印度曼达罗的道理，那个上面每次就是东方，因为太阳，新的太阳在前面，新的太阳才是真的。新的太阳是哪一种太阳？北极。 新的太阳。不晓得。 那个我们早上今天没有联系，早上联系那个白日子，也是其实白智慧的太阳，在印度，太阳在维多时代，太阳是最高的神，这个神叫什么名字？萨维特里，萨维特里。维多最重要的咒就是关于萨维特里，印度人每天诵，Om Bhur Bhuva Swaha Tat Savitur Varneyam Bhargo Devasya Dhimahi Dhyo Yona Prachodayat Om Bhur Bhuva Swaha Tat Savitur Varneyam Bhargo Devasya Dhimahi Dhyo Yona Prachodayat。印度那些一切阿舍拉玛先诵很多次，然后做白日子，我们所做的观想太阳在心前面，所以太阳是神，太阳也是代表智慧，新的智慧。 Om Bhur Bhur天 Om Bhur Bhuva Swaha， 天跟地 Swaha， Swaha 是什么意思？ Oblation， 他们印度人是不是使用酥油放在火里面？ Oblation 这是 Swaha。 Avalokiteshvara 也是 Mantra， Sopoho Sopoho中文翻译娑婆诃，娑哈，嗡布布瓦娑哈，达萨维图瓦那样，那个天地全部萨维图就是萨维特里神，太阳神瓦那样供职，巴尔戈德瓦西亚迪玛希迪欧尤那帕丘达亚，所以有。智慧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依照这个道理，所以先有智慧，再有所有的身业、口业跟意业，智慧先有太阳，再会看东西，所以依照这个道理，先要有智慧，再动身体讲话，想，因为我们还不会这样，所以还会有一些烦恼，对不对？小罗、小格林，有没有？ 有。 蝴蝶有，还有一些，有没有？所以要，先智慧，再动身体，再讲话，再想。这个维多哲学也完全不是没有智慧的，是很有智慧的。佛能够那么厉害，因为他也有学很多从维多。 师父，你刚才说第三阶段是观一切众生啊？ 阿弥陀佛，没有错。 那观的时候要跟第二阶段一样吗？观所喜爱的，然后中性的。 一切众生会有可爱的吗？一切众生没有可爱的。 没有可爱的。 没有不可爱的。 没有可爱，也没有不可爱的。 一切众生就是超越这种分别，好啊， 是哪里？ 东方讲湾。 东方讲湾，东方因为前面是东方，在心前面是东方，后面是什么？ 西方。 西方，在印度，梵文跟巴利文右边跟右边跟南方是东一字，一样一样的名称。Dakshina， Dakshina 叫南方， Dakshina 叫右边。那因为在印度右边就是吉祥，左边是不吉祥。所以观世音菩萨，我有念那个大悲咒，他是瓦玛迪沙斯蒂塔克里斯纳吉纳亚，他站住在周边来瓦玛迪沙斯蒂塔克里斯纳吉纳亚，站住在周边来Krishna 是黑，所以吹吉那呀，来搭配所有的嘴，他需要在嘴不吉祥，这样能够在搭配所有的嘴，对不对？所以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喜欢吃我们众生的土烦恼，所以他的脖子变成蓝色的，尼拉甘达，有没有听过？ 没有。 在印度，尼拉甘达脖子好像宫阙，我们有没有送宫阙粥？宫阙它越吃多吃多越漂亮，它变成公雀特别喜欢吃那些有毒的植物，它越吃越变成它的颜色越漂亮。同样的道理，观世音菩萨越吃众生的烦恼，越漂亮，它变成所以它常说每次在右边是吉祥，左边是不吉祥。在印度，如果你们去印度，你要付钱，一定要用右手，如果用左手，他们老板会很生气，这是没有礼貌。印度人用左手做什么？他们厕所用水，不是用纸。然后右手吃饭。 他们现在还是没有汤匙筷 子。他们不喜欢这样吃，你比较有感觉，食物。这是最原始的方法。所以他们每次你去比较好的宾馆还是什么，他们也会给你一碗水加柠檬在里面，就可以吸收，吃饭以后就吸收。好啊，那有四方向，然后有四随方向。水方向是什么意思？ 什么水？水啊 ，water。 阿弥陀佛。 水洗的水。 哦，水方向。 水方向，就是东南，这样，然后。上跟下，那变成四方向， 上下为什么不分呢？ 嗯，阿弥陀佛，很好玩。好啊，那十方向一切众生，你祝福他们，你怎么祝福他们？愿他们什么？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障碍，有什么？有快乐。好啊。然后你怎么做？最后也一定要说明。先开始的时候，你决定，重要是了解决定。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是身戒注意，身戒修行。你决定这个房间所有的众生，你可见的、不可见的、不可见的。比可见的多，不可见的众生在这里好多好多，你们看不到。 看得到吗？ 连在你的坟里面有八万不动样的虫。好啊，那开伊玛斯敏阿拉涅，伊玛斯敏维哈拉，在这个阿拉涅，在这个维哈拉这个寺庙，你决定做一种圈，这个寺庙所有的众生给他们祝福十个愿，然后你扩大所愿。我们是在萨拉托嘎还是哪里？ Los Gatos 一切众生，然后你先开始最好从你的亲人，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家人祝福他们，然后在这个地方Los Gatos 县还是什么？这是县吗 ？City。 Yeah. 在美国，他们有县还是有 county？ county 就是县，对不对？一样的意思。我们是在哪一个县 ？Santa Clara。 那 Santa Clara， 然后加州，然后美国全部那个美的大陆，然后全世界，这个我们的小小世界是好像伊丽莎在达冈嘎河那么小小的，我们的世界那么小小的，那我们自己怎么样？ 更小， 没有， 不存在， 没有存在，当然存在，存在，不过要存在在别的 dimension， 不要存在在那个小小分别的 dimension， 这样才真的存在，这是实无良心，如果能够多多修这种法，那心会怎么样？拉开，心拉开，为什么？因为感觉拉开，感觉烦恼的根本是在感觉，没有感觉那就没有烦恼，因为感觉小，烦恼多，感觉大，烦恼少。什么叫做感觉大？扩大感觉的所缘，所以大人叫大我，大我就是包括一切众生。在印度 那些圣人都叫马哈德玛大我，为什么大我？因为他们扩大他们的所有变成一切众生，所以他们叫什么？他们叫爸爸娃娃，因为娃娃好像娃娃就是靠一切众生，没有众生，没有妈妈一样养他，没有照顾他，他什么都不会，所以出家人变成好像小娃娃，都是靠一切众生，众生供养他会活的，不供养他就死掉了，所以娃娃。嗯，很有意思印度文化。嗯，所以那些大圣人在印度教一招地方。嗯，好像Himalchal Baba、Bangali Baba， 他们没有名字，只是一招他们的地方就娃娃，小孩从那个地方，小孩从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小达玛拉小娃娃来了，那个邦格拉小娃娃很高兴，娃娃娃， 娃娃就是娃娃的意思， 娃娃娃娃的意思，爸爸就是娃娃。嗯，夏利变成出家人变成小娃娃。嗯，在印度第一那个 constitution 法律，怎么说 constitution 宪法是 manu smriti， 嗯， manu 激励。嗯，那个 manu smriti 里面有些国王谁是定义谁是好国王，招呼娃娃不好，我国王不招呼娃娃，所以人民又能够反他。如果招呼娃娃就是好，国王，娃娃就是谁？就是出家人的边，如果招呼出家人政府好，招呼出家人跟婆罗门，那就是好政府。如果不好招呼婆罗门跟出家人，那就是不好政府，人民能够反他。嗯， 以前的定律是 以前的发现。嗯，所以招呼娃娃才变成好。国家的娃娃就是国家的出家人。嗯，印度以前的文化就是这样。 所以共产党不是好娃娃。 共产党 是照顾娃娃。 共产党不照顾娃娃，阿弥陀佛，还是要对他们慈悲。嗯，这样他们才能够开心。你导演他们了，他导演力那就越来越乱，对不对？嗯，好啊。那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你们可以向修心，就是发智慧。嗯，你们可以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先生跟孩子、母亲、父亲等等。祝福他们随缘，然后这个大的地方，在国大，然后释放一切众生。嗯，那合起来，如果已经有定，那变成四百八十如定出定。 就那包括亲爱的、中庸的、讨厌的，不用了。 不用，不用，不用，都是一样。现在。 嗯， 一个众生是代表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代表一个众生。嗯， 这是十无量心。如果能够这样修，那变成娃娃，真的娃娃。 这师父，你刚才说，先从亲人，然后扩大，亲人也就是一个概念，不是像我们原来说。 没有那个，已经没有那个分别，你已经知道，这个真的执行观是什么，所以你已经不做这种分别。 不需要做那个。 这是第一跟第二阶段，就是中辈境界，境界明现在能够用它入定，那入定的时候所缘就变成一切众生，就是这个道理。然后一切众生你不是马上了解，你渐渐察，所以你的印象在心里面会越来越明显。在分别里面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 师父，你刚提到那个五个无分别，七个有分别哈。如果五分别讲完了，七个有分别就讲完了。有三个，前面是男女根嘛，性根。第二个是凡圣，第三个是去嘛哈，第四个就开始。 他是 第三个七个，已经是七个。 男女善不善，天人恶趣。 七个所缘， 七个 所缘，三种分别。 三种。 所以每一个一切有情，就十个方，就是十个方向。然后。 你开始在东方向，一切有情，愿他们怎么样？ 没有敌人，没有 在东方向一切有气的，这样在东方向等继续，东方向结束了就后面。 那你地方，譬如说像藏的时候，就不要用这个，就不需要分一切有情，一切有呼吸，一切。扩大地方的时候， 当然 是 要 问， 当然也有。 所以 ，OK， 比如说这个禅堂，我就要说，愿这在禅堂的一切有。 那是中辈，其实中辈境界，你不一定需要这样做，你只是观想一切众生而已，然后你扩大所缘在做那些方向。不然变成太长，你会受不了，人不够。如果你的人够呢，可以这样做，这也是人的修行，自信修行跟人很有关系。为什么你还会生气？因为人不够，自信观够，那人也够。因为自信观不够，所以人也不够，所以自信观跟人波罗蜜其实是一个修行，不是两个修行。在本身故事里面有好多好多故事说明这个道理，佛有这样修。比方说，要不要听一个本身故事，然后我们休息打坐一个小时。有一个苏西玛加达嘎，也有一个波迪加达嘎，佛以前很多次当国王，当 国王的时候，一直他的那个园将 gardener 怎么说？ 园丁 ，他的园丁。他不是故意的，不过他喜欢猎他的园丁，在他的大国王的那个园很大，好像森林一样，所以他喜欢猎。他看老虎，那他就拿他的弓射箭。那个老虎其实是一个神人，他印度神人穿老虎皮，所以他杀他。马哈巴嘎达很多印度故事有文学有这种故事，那他杀那个神人就是国王的老师，国王就是谁？就是菩萨。菩萨心里面很难过，所以他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倾向往生气，所以他因为他是菩萨，他当然不杀他，不过他赶他走。不过那个原定他很喜欢国王，因为他知道国王的功德无量，他很自卑，所以他每年会再来，看国王拜他，请他，他要不要用他？那三年他就重复赶他走，第四年他告诉他好，你老朋友你可以来，你继续你的工作。他们问他为什么，他说第二年第三年我还没有办法在我的心里面控制这种生气的习气，第四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重复用它。这样佛修慈悲心跟人在一起。好啊，那我们休息。